大家好，我是足球频道有成食又在第二度有节目的卡妹。我今年捧，不是，其实年年都捧的西班牙。2014世界杯梗是黐神 Red 先啦。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上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特价。你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柏原泰贺、傲将军、Azuna，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好，咁就翻返嚟第二節我哋阿拉一周啦，依然有我哋嘅嘉宾呢一个上帝喺度嘅。咁呢就头先我哋就讲过你嘅呢一个澳洲工作假期之旅啦 ,ok, 咁就好开心啦。但係我觉得最大问题咩就係、是、其实呢个呢你可以搵埋呢一个旅游公司合作呢，跟住之后拗个 sponsor 返嚟再去多次澳洲。 咁样啦，可以。 係呀、啊。 跟住拍啲好似动新聞嗰啲片嗰啲， 系啦，拍啲动新聞片又得，或者你拍啲水著又得。OK， 我拍水著， 反正都系一样啫。啲人都系方力申，咪系咁样拍水著，系咪先？ 你得啊，即系你根本上就系一个方力申嘅翻版。 系啦， 考虑下。 系啦，你可以考虑下呢一样嘢。OK， 好，咁啊，我哋讲开就系话啊，呢本书就，喂，呢本书写咗几耐啊？你用咗几耐时间写？ 呢本书其实断断续续我由。去到澳洲嘅头嗰几日已经开始写啦，咁、有嘢咪写落去咯，写、 okay. 到我差唔多完，写咗11个月咯。 O、okay, K， 系，但系期间咧，其实咧，阿上帝最出名系咩咧？喺我哋即系高登嘅作者群之中咧，佢最出名咧就系佢多产量、超高产量、极快手，系啊，唔知点解？ 点样可以出得咁密嘅咧？ 精力旺盛咯，出得密啲可以。 啊！你又問得到，佢又 get 得到你，佢又 get 得到你問啲咩喎？真犀利啊！真係。OK， 嚟緊有啲咩輸出啦？嚟緊。 嚟緊六月頭就會有一本短篇集， 係 叫做都市病失控。 哇！又係呢名喎、 啊， 大佬。 都係呢類型啦。 嚇、啊！ 咁就講啲都市人嘅病態咯，將佢誇張化嚟到去表達出嚟咁樣。 其實而家都好誇張個社會。 而家社會誇張啊！ 好多事啦、啊，中年人可以殺人啦、 啊。唔係中年殺人嗰個係喺呢一個台灣 不願意啦，香港真係、啊。 但唔係好似話外國嗰邊都有啊，美國嗰邊係咪？ 是 不是美国啊？ 是录音之前一日就是美国咁啱，即又是有一单类似。 非常不幸啊。 是啦，那个用枪的。 是啦。 外国多数用枪。 是啦。 那个用枪好像杀了七个人好像是吧。 暂时的数字见到七个人。 话自己是23岁。 22岁。 22岁。 22岁沟唔到女。嗰啲啦。 佢个 YouTube 有个短片㗎喎。 是啊。 是啊。即呢个其实可能即係博多啲人睇咁解又係。是嘛？跟住之後，佢上面問咩咧？自己22歲，跟住之後因為溝唔到女，跟住之後我咁好， 我要報復，係 啦， 報仇啊！ 佢話咩？佢自己係咩 good man 定 perfect man 嚟嘅話，自己係哇，點解你唔揀我咧？咁都係啊！跟住然之後，所以就要既然係咁，我殺曬你哋啦咁樣。 我影射翻香港，其實好多人都係咁諗喎。 係 典型嘅高登仔嘅思想啊！我三歲就看透世事啦。 哇！你咁講， 你咁講，你唔驚得罪讀者咩？ 得咩罪啊？高登就係咁噶嘛，啲思想唔係咩？ 我幾紅 歲啊，打死老虎啊嗰啲咁樣啊嘛。 梗係啦，高登仔個個都係咁樣嘅，係三歲乜都識噶啦，跟住然之後十幾歲上太空咁滯。 怪唔得我唔想高登啊！ 你咁渣， 你夠 level 上， 首先第一件事， 你夠 level 真 係。我會考， 你有冇六尺？ 冇。 唔係咯，高登仔個六尺高噶嘛，會考30分仲有爪噶嘛，你冇呢啲，你憑咩上高登啫？係咪先？嗱，我哋又有啦，單身又出公海啦，呢啲你冇，所以你冇資格上高登，你唔係唔上，你係未有資格上啫，你明唔明個分別喺邊度啊 ？OK， 好啦，咁六月就有一本新書啦，係嘛？咁跟住然之後七月有一本啊，書展。 書展有 書展實有啦，係嘛？ 有。 書展係即係嗰本係講咩啊？今次係 是之前出过一本杀手的第二集。 是 ,OK。你都好喜欢杀手下。 呢個題材 OK 嘅、啊，幾多發揮嘅， 係嘛？同你本身寫作上嘅偶像有冇關係啊？ 嗯，都有啲關係啦。 係嘛？咁樣講得應該大家都應該估到佢嘅寫作上嘅偶像係乜水啦，係咪？既然係殺手嘅著名嘅話，就當然就係呢個九把刀啦，係咪？我神火你答唔到我嘅問題。 一臉疑惑咁樣講， 我知都話香港人冇文化。是不是？所以我都怕你答不到。禮州幫你答埋。OK。咁啊，九把刀好出名，寫過好多本關於殺手嘅，即係一個系列嘅小說嘅。OK。咁都影響咗好多嘅新一批嘅作者嘅。OK。係啦，咁啊，藍骨子就係其中一位啦，跟住之後都寫殺手，其實佢都幾出色嘅。係、啊，即係好多人呢睇高登嘅作品呢，就係話即係如果揞住個名字，跟住然之後我唔寫係邊一個呢，就分唔到係究竟係邊個寫嘅。OK， 即係個同質化嘅程度好高。咁但係呢藍骨子嘅作品呢，你無論如何呢，你揞住個名字已經知道係佢寫嘅。係只要係佢係寫啲殺手啊，寫啲變態嘢啊，你一睇就知道係佢寫嘅。佢寫嗰種瘋狂呢，嗰種不足呢，即係只有成個高登就只有佢會咁寫嘅啫。OK。外面就知，系顺手帮你宣传下啊嘛，系咪？因为今年你书展你又会出书啊嘛，跟住然之后又会去签名会啦，又会喺个 booth 嗰度啦，应该系咪？ 有啦，都有啦， 系嘛？系啦，今年系呢一个喺呢今日出版嗰度出啦，应该都会继续。 哦，系啊，书展系。 系啦，咁啊，应该就会喺繁华摊位啦，系啊，如无意外系。点解咁落力帮你宣传？因为我都系嘛，同一间出版社，同一个打行商，大佬点要帮手啦？系咪先 ？OK。喂，出咁多書，跟完之後，咁但係我見你依然 keep 住有好高嘅時間係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同啲讀者溝通下㗎喎。 啊，都係啊，其實 係咪？係啊，因為澳洲太得閒嚟，點啊？定還是一個慣性嚟啊？ 呢個都係慣性嚟嘅，咁我一得閒就寫嘢咁樣，寫到攰休息咁做咩啊？咁咪又寫下嘢咁樣咯。寫嘢休息， 寫嘢休息，但係休息都係 寫 緊嘢。哇！即系你回气嘅时候都做紧嘢，哇！即系你 精力旺盛， 持久力特强。 而家年轻人真系冇得比，大佬系咪？即系你休息紧，回紧气，但系依然 keep 住做紧， 依然继 续做紧。跟住之后，回完气啦，再做，然后再回气。啊，呢样嘢真系厉害。OK， 喂，但系咧讲到同读者嘅沟通互动咧，你系比较上少数啦。我唔知系咪净得你一个啊？我听讲话你系有一个咧 WhatsApp group 咧，系同啲读者系沟通嘅。 哦，系啊，系啊。 呢、這个 group 系咪依然存在嘅而家？ 哦，存在咗，不过冷清咗少少。 冷清， 逐渐地冷清。 我想问下嗰、那个 WhatsApp group 有几多人咧？而家？ 分咗几个 group 嘅，大约四廿零到嘅啫。 O、okay, K，、因为通常如果有啲十个八个人嘅 group 咧，一系就死成啦。因为一嘈嘅话咧，就一个钟头唔知有几百个 message， 根本就跟唔切噶， follow 唔到， 系咯。 咪会讲啲咩多咧？喺嗰个我有啲好奇，因为 啊书展嗰期就系讲翻我啲书啦。啊，而家淡却咗，佢哋就讲转珠啦。 讲转珠 系啊？ 点解喺呢个 group 就唔系讲书又讲珠啊？而家 即系讲珠嘅呢个。啊吓、啊，即系我即系其实纯粹只不过就系志同道合，就以你之名咁，然之后喺下面就开个 group 咁解啫嘛。 系啦，佢哋得闲都好似有约出嚟食饭佢哋私底下。 有冇约？ 有冇约你？ 但系冇约我啊，咁啊惨啊！我就嚟 delete 个 group 佢啦，话 唔系你 delete 望起个 group 可能唔系你开。 我想问下啲 group 男多啊，一人女多咧？ 四六比例啦。 四系咩啊？ 四系女。 啱啱俾佢 fix 咗，我以為 係啊，我都係咁， 男女比例通常都係男先噶嘛，係咪先？啱啱俾佢 fix 咗， 佢嘅重點擺咗喺女度先咯，係啊， 係四六之比啊，係 OK。咁但係有冇話聯誼一下幫下佢哋手啊？即係會唔會多單身嘅朋友跟住再幫佢哋聯誼一下？ 搞咁多嘢啊！叫佢哋買我啲書好過啦， 係嘛？係啊。OK， 我成日我呢度認住就係、是，如果你有一班讀者咧，即係 group 埋咗一齊咧，咁嗰 group 人咁會傾啲乜嘢嘅咧？咁樣我真係估唔到傾轉書，即係我真係估唔到傾轉書。咁最高峰嘅時候，咁有啲 message 會幾大量啊？ 个零钟咯，成千几个啊！ 个零钟千几个 message， 你嗰啲读者系咪都系作家？ 唔系作家嗰个 group 我哋有喺度嘅，作家嗰个 group 比较麻烦啲，系啊，开住会咧二百几 message 未睇过，唔知点解深即系深深地感到呢一个 WhatsApp 嘅威力啊！你明白嘛？我成日都 loop 翻上咧个作者群嗰咧，跟住然之后咧，我开完一串会之后咧， 睇一日噶啦， 跟住哇睇成日咯，大佬啲资料又多，又唔知你讲乜，系咪？有时又讲下波，有时又讲下打機。有时候讲下讲下女就一发爆收收，讲真系一发爆收收，呢啲真系完全停唔到，三四百个 message 全部讲女，系啊，真系估佢唔到。OK， 咁即系呢个就千几个 message 啦。OK， 咁啊，有冇啲得意嘢？即系啲读者有冇啲得意嘅嘢可以即系同你倾啊，或者特登想揾你啊，咁样嗰啲成啊？ 佢有啲幾得意嘅，有一個家姐就話佢細佬睇完咯啲故事，咁就發覺講嘢有文路咗咁樣，又善於同人溝通咗咁樣，咁都幾開心嘅。 咦？你呢本係教科書嚟啊？即系睇 治疗系嘅书籍嚟嘅， 男女老少啦， 真正嘅治疗系 语言障碍嘅。我仲喺度谂住问你，因为你惊唔惊就系话呢排你即系咁多，因为你写开啲嘢都系 嗰啲 啊，即系有啲重口味啲噶嘛，即系惊唔惊俾人话你会批判你，跟住之后写埋啲咁嘅嘢教坏细路仔。 我就系嬲冇人批判我。 得寄俾明光社， 搞错啦！ 咪不如你寄本俾明光社啦。 点啊？ 寄本俾明光社，匿名寄本俾明光社，跟住之后喺上面写住，哇！呢、這个作者好衰啊！跟住之后咁样教坏人，跟住之后不如你公开点名批评佢，跟住之后我觉得咁样呢招系用得过。系啊，可以同出版，可以同出版社倾倾呢样嘢。 宣传手法 系啊，先特登宣传下，跟住之后冇最怕冇人讲，有人讲好过冇人讲啊，大佬。 系 咪？一定炒起你明光社，最好就。投訴到佢上埋報添，咁啊一流啦，係咪 ？OK， 咁啊有呢一個出版大計啦，有作者啦，咁跟完之後有冇啲咩特別嘅嚟緊？有啲咩遠景係諗住再寫啲乜嘢，或者係點樣？ 都係 keep 住出啦，就想如果能夠嘅話，可以合作到化將我啲故事化做漫畫咁樣。 化做漫畫。 係，因為電影啊太過。太过离谱啦，感觉上 太过离谱咩？点 样出唔得街啊？我惊噶。 电影啊，唔系啊， 唔系啊，都有啲人肉叉烧包嘅都。 有多都 而家香港冇啊嘛，人肉叉烧包。 唔系可能就 系 你做，你做， 你做 翻嚟咯。 系咯，即系三级剧本、血腥剧本之王咁样嗰啲咧。 O K 啊 ，O K 啊嘛，都系啊。几内敛你睇下，真系内敛， 表面好内敛嗰啲咧， 系 都真系会突然间爆。 系啦，咁啊介绍咗你咁耐啦，跟住之后好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哋讲下，喂，其实你喺网络上面咧，你嗰个 page 咧都唔少人噶，你嗰个 page 有几多人啊？ 而家好似7700几咁样， 7000几人啦。OK， 喂，当初点样可以有咩秘诀可以教下我哋点样去累积到咁多人呢？或者有啲乜嘢係特別多人睇、特別多人 like 咁樣嘅咧？ 其實而家個 Facebook 已經係難咗去經營啦，已經過咗去，因為佢嗰個散播率又低啊嘛，而家嚇，同埋你有時太多資訊啦，你寫太多字咧，都冇乜人 like 嘅。其實我次次好認真咁樣寫啊，冇嘢 like， 冇人 like。戇居居咁貼張圖啊，百零個 like 咁樣。 係咪貼你自己個樣張圖啊？ 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 但除了贴自己张图之外，跟住之后有咩方法会比较好啲咧？因为我惊如果我照抄咧，我贴自己张图会有反效果。 唔系，得，头先讲你 即刻 摁 like 咯， 你有唔同嘅 target 嘅群组。 系咯，跟住之后咁有啲咩图系特别受欢迎嘅咧？即系我哋冇办法贴啲吓，即系露事业线嗰啲噶啦。 唔系你有 都贴唔到， 你有啊，你有。 即撇除嗰啲之外咧，系啦，有冇啲咩系特别系多人 like 或者点样嘅咧？ 改圖啦，惡搞嗰啲啦，最緊要 惡搞啲， 或者你要找到一個同讀者有共鳴嘅 topic 先得。 係， 其實我都學習緊呢樣嘢。 係嘛？算係咁噶咯。我見你個 Facebook 都啲讀者群都好多留言，好多成咁樣。 都冷清 咗啦已經。 陰公嘅啫，幾大鑊。 咁你都幾忙喎、啊、嗱，你我諗高登上面都有迴響啦，你要去即係同啲人交流啦 ，Facebook 又有啦，你仲有個 WhatsApp group 啦。咁你係點樣分配啲時間呢？ 可幸係我朋友少啦，咁啊將啲讀者變做朋友啊嘛，同佢哋交流咁樣。 唔係，我覺得呢個好，即係有時咧，即係去即係譬如簽名會啦，即係比方係呢一個即係書展簽名會啦，或者有時啲讀者交流會咁樣先算啦。OK， 跟住之後咧，咁你即係同大家傾偈，你冇理由同佢哇各位讀者你好咁樣，即係呢個好似好 好生愛， 好生愛啊嘛，你一嚟。各位朋友大家好咁樣，好 突然間就咗好多朋友啦， 好自然呢件事明唔明？而最自然嘅就係佢將所有讀者變成朋友，咁、即係所有嚟嗰啲全部都係朋友會嚟嘅、嗯、，OK， 即係自己啲 friend 嚟嘅嗰啲係 ，OK， 咁、啊、但係就係話頭先阿敖將軍就問，即係佢有個咁嘅疑惑啦，話咁樣就係、是、你既然咁高產量咧，咁究竟可唔可以做全職作家嘅咧咁樣？系啊，咁你不如嚟答答佢。 我系咪答翻头先个答案啊？嘛， 你可以 啊，会饿死嘅全职作家， 系嘛？ 系 点解会饿死咧？咁样跟住然之后，其实就因为嗰、那个其实咧，买书咧就唔系真系赚咁多钱嘅啫，除非你真系买超多书啦。咁而你每本书都买超多啦 ，OK， 咁、千祈唔好失手啊！一失手嘅话，你嗰两个月就饿死嘅，你冇乜储蓄嘅。 系。 我意思系超多嘅话，你都仲系过到一啲比普通学生好嘅生活。 而家啲学生生活好好噶， 唔系所以话比普通学生好嘅生活咯，系啊，即系个 living standard 同我哋唔同噶嘛，吓、啊，即系比学生好已经好好噶啦，你明白吗？OK， 正如头先阿 Kevin 所讲咧，即系去澳洲都唔会饿死，但系问题咧，你做作 者 写书就真系坚系饿死，系嘛，即系会坚系饿死噶嘛呢啲嘢，系嘛，咁所以就一定要多，但系。多啲支持啦okay, 多多買書啦 ,ok, 好啦咁啊講到頭先講到讀者嘅溝通啦，跟住然之後講埋就係點樣呃拉啦 ,ok, 咁跟住然之後你有冇啲咩特別嘢係關於今次本書係想同我哋大家分享下咁樣？ 最主要呢本書就同其他遊記又唔同啦，咁其他遊記係好多風景啊，好對人生好多啟發啊，嚇、啊、對呢個澳洲工作假期有感嘆啊，咁啊感嘆人生係咁渺小嘅咁樣，嚇、啊、咁我呢個係專寫澳洲工作假期嘅撲街嘢嘅，喺生活史上面。 但係你堅覺得撲街嘅？ 堅覺得係撲街。嚇、 啊， 係。 咁其實你鼓唔鼓勵啲人去澳洲去 啊？鼓勵嘅，鼓勵嘅。 即係你去嗰邊。 即係鼓勵啲人撲街。 即系你中意睇啲， 你要试下嗰个世界嘅扑街系唔同香港里面嘅扑街。 哦，即系要试下唔同 different types 嘅扑街。 吓， 哦，原来系咁。 都话香港人中意睇人扑街，啲人真系。 唔系佢唔止睇人扑街，佢 鼓励人 去扑 街 啊！ 尝试下唔同方式嘅扑街。 OK， 咁样，但系对即系呢样嘢真系比较难搞啲，因为我就冇办法啦。 系。 如果倾开地咧，即系。啊，南骨節介紹下 Working Holiday 其中一個主要條件是什麼呢？ 就是30歲 以 所以我只有個文字我不明白你們兩個呢啲咩啲有資格嗰啲呢你可以。 你可不可以去 Working Holiday 啊？我係囉，我有去日本咁係咪？ 我去囉。 嗯，唔好啦，日本人都好仆街。 你有資格去啦，係咪？ 唔係你係喎，你我唔記得咗添，你冇喎、啊，你幾多歲話、啊？你講一次。 根據我喺熱血嗰篇文，我個官方答案係40歲嘅。 哦， 永遠都係40歲嘅。 係啊，所以我都係代咁多位呢個聽眾或者係讀者去問嘅啫，啲問題咪關我鬼事咩？Working Holiday 根本就唔關我事咯，成件事。 但我又想問一下，因為通常咧，即係大家可能諗去 Working Holiday， 其實係驚翻嚟之後咧，你去揾工個老細一定會問你。啊，點解你去 Working Holiday？ 或者佢一定會覺得你係一啲唔 玩玩下咁樣嗰啲 嘅人。咁其實你有冇即係擔心過呢樣嘢？或者有冇經歷過老細真係咁樣質你咧？ 又冇乜擔心喎，冇辦法過嗰年你唔能夠寫無業噶嘛。你如果佢問我點解去嘅？咁咪就係30歲前一定要去一次，你唔去又冇機會啦。 你如果係咁，我即刻唔請你。你睇下頭先，阿太河已經好不爽，你仲要強調30歲。 你請翻啲30歲以上噶啦。 唔係即係。 即係咁嘅。我嘅世代咧，我冇乜 working holiday 嘅資訊嘅，係啊。 咁所以佢咪會葡萄更加唔請你咯？ 咪即係我唔請，即係如果佢嚟見工， 係啊， 佢嚟見工，我梗係唔請佢啦，大佬，佢寫書噶嘛，大哥，係咪先？大佬一諗起啲人，一諗起啲人寫書嘅，跟住然之後，你已經知道佢梗係夜晚梗係好鬼夜瞓啦，第二朝一定係冇精神翻工嘅。 喺公司打字又唔係做緊嘢嘅。 係啦，喺公司打字嗰班友咧，跟住然之後咧。即係呢啊係我講得個冇所謂嘅話，喺公司打字啊，用彩嗰啲返到工呢，即係我哋另外作者返工呢，跟住之後喺度打字呢，就淨係喺度打文嘅啫，以為佢好勤力啦，跟住之後其實呢，其實佢標上喺度打文嘅，反正冇人知佢邊個嚟㗎嘛，用彩好似係咪， 你講咗先問嘅， 哦是但啦，總之你又去你又作者就又都會咁樣囉，係啦，即係經常性地呢、這、一個翻工系打字嘅啫 ，OK。 呢啲唔系不能说的秘密嚟咯。 咩不能说的秘密？呢个公开的秘密，系人都知噶啦，大佬。一谂到你作者嘅话，就知道你究竟喺度翻工系做紧啲咩噶啦。 好彩冇俾同事知嘅啫。 你冇俾同事知啊？系，你唔俾同事知。 我啲同事鬼佬唔识中文噶嘛，我觉得。 鬼佬应该好叻中文 嘅。唔系，好多都真系完全唔识嘅。 识讲粗口一定。 讲粗口噶，因为我教噶嘛。 系咪？澳洲嗰边啲鬼佬多唔多讲粗口啊？ 英文粗口咯， 识唔识？有冇教我哋中文粗口 啊？每个人想学中文，无论台湾人啊或者咩国籍嘅人，一学就学粗口咯。 一学就先，系。佢哋有冇觉得边类嘅粗口最有神韵咧？即系讲得最有把。 最有神韵就系嗰两个器官咯。 哦。 你可以安喺唔同字嘅中间咁样样。 咦？呢两个器官咧，我唔好知。 好难，哇！好难，好难教嗰样嘢，真系。即系你唔可能搞错啊！你明唔明白？你搞错咗个，即系你搞错次序咧，系咪？即系嗱，假设啦，即系我眼前咁样，譬如我哋，因为我哋台本身有个即系我哋上年有个节目叫串到尽啦 ，OK。 系。 咁你好明显啦，如果串到尽嘅话，你中间加个器官一定系串嘟到尽啦，系咪？ 系。 跟住之后，如果你串到嘟尽，你系会俾人笑，你系会俾人笑噶嘛？大佬，你嗰啲你粗口系呢样嘢难教、啊。 系难噶，博大精深咯。 系 咯， 系啊，即系同埋如果你将个。將個粗口擺喺頭呢， 是 又係另一個字嚟㗎嘛， 怪怪 你唔可以用嗰個字做㗎嘛，是你係都串到盡咁樣，串到盡都咁樣，完全係另一隻字嚟㗎嘛。 突然間咁斯文嘅，全部都曬。 唔係俾呢啲咪可以俾讀者大家玩下，可以俾聽眾大家玩下，即係你究竟係緊嗰個嘟係用咩字會比較啱啲呢，咁大家可以自己試一下，OK。如果一搞錯嘅話咧，你自己要爆笑喎，應該係 OK 好玩嘅呢個遊戲 ，OK。好，咁今日就好多謝阿藍骨子上嚟啦 ，OK。咁記得就係買佢本書啦，跟住讀多一次你嘅書名啦，好嗎？ 高登仔澳洲中工作假期欺凌事件簿。 Take two 啊，唔該。 高登欺凌事件簿。 再簡化啲啦， 都話難讀㗎啦，係咪？ 舊嗰本咩咩後咩咩咩網上咩小男人咩咩日記， 嗰本係上年嘅事嚟㗎，嗰本今年有另一本啦，到時話俾你聽啦。總之就係呢本啦，就係、是、高登仔澳洲工作假期欺凌事件簿，係由呢一個萬用上帝（括弧藍骨子）所寫嘅。OK， 好，今日咧就多謝曬你上嚟做我哋嘅節目嘉賓先。好啦，咁就下個禮拜咧。我哋有另一位高登作者上嚟，咁暫時買個關子先，但係咧係女仔嚟嘅， 正 嚟嘅。 喂，做咩？我可以一齊訪問嘅喎。 你可以一齊訪問。你 你將呢一集俾你女朋友聽咗先。 係啦。 係啦。 O、okay、K， 即系我再出得翻嚟先。 系啦，你 get 咗入 proof， 你再同我哋讲。 冇错啦。O、okay、K， 好，咁下个礼拜再见。 好，拜拜。 想听篮球资讯，梗系听 Ragazine 嘅蓝天雪地啦。我系张彼得。